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有时候像一个舞台，走走进进的人们，不同的角色会有不同的分饰的程度。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取得一定的一席之位的时候，会需要很多的物质的砝码，社会价值、自我价值、人际关系、自我的符号，总之就是很累，不是那么快乐哈。但是我希望你来到10点打录机的节目的时候，要找到这种快乐。北京时间来到22点03分14秒钟，欢迎你在这样的时间，在18年的7月26号周四的晚上，以一种你愿意的姿态走进10点打录机的直播。这个节目如果你第一次看到，我可以告诉你，你看到的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这是一档深夜走心聊天的音乐节目，你可以看到美丽的图片，精彩的 MTV 以及主持人我就是我周准手写的文字，总之就是很用心了。我希望我的用心换来你的用心倾听。如果听我的节目，你会感到在这个夜晚不太孤独，或者有一点点的归属感，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和心愿了。想要跟我取得互动，不是想要跟我取得互动，要是你一定要跟我互动，让我在夜晚对着这个摄像头说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的存在。那想跟我一起交流，一起聊天，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有两个，你记一下。如果你手上有笔的话，记一下；如果你的智能手机有这个备忘录的话，也麻烦你记一下。第一个，关爱青年计划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它可以有很多的功能，我每天推送精彩的内容给你，当然也可以看到视频当中的我周准的样子。第二个呢，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是的，跟我的节目十点只有两个字的区别。在这里有很多的朋友，你可以点歌，可以聊聊你每天的心情。 当然你也可以下载花椒，花椒呢可以搜索十点大陆机。我特别开心的是昨天晚上我的节目有真爱粉， 哎， 让我觉得特别的有归属感，存在感。好了，我要点点名，现在正在线的花椒的朋友都有谁？权志龙，哎呀，这是一个韩国的艺人，对不对？酒不醉人，红尘看看客，会说话的肘子，北极光520，未来的青春，神神灵，让心歇歇可否？还有 CCC 帅爆了，我看到你好像很多次进场啊。还有那一朵云呐，峰回路转。嗯，子宇你来了，真爱团子宇。今天晚上我们聊什么呢？一定有好的音乐陪伴你，就是你是放心的，这是我们十点大陆机的固定的菜谱。当然你不要忘记给我的节目点赞，我除了是一个广播电台的节目，我也背着任务，不叫背着，我也身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让我的节目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方式就有很多种，比如说你不停的点赞，大家会看到，哎，这个直播间的那个点赞的小图案在不停的闪烁，这是一种受欢迎的表现。第二种，你可以分享出去，那个箭头分享到你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听见看到。还有就是如果你有花椒豆的话，心甘情愿的，当然是自愿的，往我们的十点大陆机里撒豆豆。我们聊什么？很多朋友说每天晚上都有话题，对吗？是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聊聊一个还算是情侣之间相处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们会变成无话可说的人。你会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吗？比如说去一个饭馆吃饭，一看他们两个人就是不是普通朋友，是情侣的关系。好，坐下来之前呢，两个人在入这个餐厅的时候，哎，非常开心啊，女生搀扶着男生，男生非常有成就感，哎，我的女朋友啊，我的 darling， 我的老婆。落座之后呢， waiter， 服务员点餐，哒哒哒哒哒哒点一堆，然后说先生，这些已经够了，我觉得好，谢谢，请速度啊，然后服务员走了。在这个时候你期待的场景应该是什么呢？比如说两个人互相聊聊天啊，彼此关怀，深情脉脉，含情以待。可是我们会经常看到两个人这个时候不约而同地掏出了手机，两个人就开始这样了，一直等到菜上来手机才放下。我经常看到全程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说，甚至两个人都不看对方。我就在想，那这顿饭吃的有什么意义呢？只是为了果腹吗？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那你有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尴尬。是，智能手机很重要，我们有一堆的事情，买东西，交电费，交移动费，交燃气费，老板的邮件，你的账单，信用卡，但是你不能留半个小时给你两个彼此吃饭的时间聊聊天，关心一下彼此今天得到了什么，身体怎么样，对今天的工作满不满意，对不对？当然我们的子宇说我们就这样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那只是沈从文先生的诗了，那是一种高于生活的情感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人已经爱到一定地步了，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彼此的意义，是这样。我知道你在开玩笑，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无话可说的镜头之一在吃饭的瞬间会有这样的情绪。我们时间还久，慢慢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情绪会在夜晚慢慢的释放出来。今天晚上第一首歌，第一个歌会是谁呢？把这首歌我听的时候很多年之前，我觉得这两位歌手，一个是李泉，一个是范晓萱，他们有很多的合作，比如说那首经典的《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叫做《流浪狗》。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流浪猫流浪狗，对不对？他们的生活很自由，但是他们很孤独，因为他们在流浪，他们每天没有人讲话，没有猫讲话，没有狗讲话，有时候人类也是一样。我们放眼整个城市，有很多流浪的人，他们虽然不是乞丐，内心却一片荒芜，对吗？

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其实每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泪点。我这个人听歌呢非常的感性，即使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年岁，我也很感性的会进入一种听歌的调调和氛围当中。我听到了有一句歌词，我就经常会觉得内心一阵牵扯的疼痛。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那个中间说唱的部分，原来你是一只值得思念我的流浪狗。很多的人在这个城市当中流浪，他穿得很体面，他们也很光亮，在职场上非常的游刃有余，他们的感情生活却是一片空白。你有过这个阶段吗？我有过无所事事的时候，在感情生活方面一片空白，我选择了让自己疲惫充实，学习疲惫是让我的身体疲惫，我每天的锻炼身体，游泳跑步，我去学很多的东西。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自己的房间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聊天讲话，就很疲惫和孤独。那个巨大的孤独弥漫在你身边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我希望如果你现在有一点点孤独的感觉，没有人讲话，你把我当成朋友，对，把我当成朋友，我们一起聊天，就在我的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的花椒平台里说话好了。我如果看到，我有时间我一定回复给你。你发现没有，时候漫不经心或者说有一个依靠写字啊，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在想，如果没有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如果是我是一个普通的听众的话，我也没有机会来写写画画点赞啊，送礼啊，这种很奇妙的连接。谢谢慕云，谢谢小 C， 还有子宇，这些老铁们，欢迎你们。慕云说我现在就是，好，他说现在就是，其实人生最好的时候是因为有十点大陆机在，也非常的开心，我会努力做到更好给你们。小 C 是有时候会放任自己沉浸在情绪里，对，你看在我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们能聊到一起我真的特别开心，就是用非常非常字面的话，就是超开心那种的。谢谢。第一首歌来自于李泉和范晓萱，我非常喜欢的两位歌手，流浪狗。我希望这个城市流浪人越来越少，有归属的人越来越多，不管是身体和心灵，有归属的人越来越多是件好事。今天下午我去给我的车去保养啊，然后我在七点钟和六点钟的时候我在听广播，我听到了中国歌曲排行榜啊，我听到了一首歌曲。今天那个晚上那个节目的主题是很多歌手在翻唱他们之前的歌曲，我听到了蔡健雅的一首歌。蔡健雅这首歌呢是写给黄小琥的，黄小琥唱过，那个版本不错，但之后的蔡健雅又重新演绎了一版。无话可说的情侣们，我们如果能够重来，我们一定会选择热闹的街区，热闹的爱情方式来相处。谁又天生喜欢孤独呢？就像这句话，幸福是可以共享的，孤独永远是自己的。这首歌叫做重来，我觉得蔡健雅演绎得非常到位，一种成熟的女性，都市成熟的女性演绎重来。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你是否爱过，他有种证明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相爱以后终于分手， 手以后又长出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伤害就能无瑕疵的爱。但是从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 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没法重来，比如说孝顺，孝道这件事情就要及时去做。比如说追一个女孩，爱一个男生，可以重来吗？好像比亲情有重来的几率。不管你有没有机会重来，有没有想好重来的方式和方法，我们都希望在你一次全情投入的任何事情里都得到你想要的，得到你进步的时候的空间，那种巨大的喜悦感， 刚刚我看到了一位朋友，他说他正在开着车，啊哈，他的爱人就在他旁边。我觉得时间达到就这样一个功能，可以让全程因为一对情侣瞬间变得浪漫起来。刘飞要送给他的宝贝小爵一首歌曲，我觉得这是一种真爱的表达。我也希望我是那个坐车的人，我是那个开车的人，这个城市的浪漫会从电波里传给你们。我也真的希望所有的情侣啊都不要无话可说，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永远像刚刚认识那样的火热。 亲爱的，亲爱的，你已经睡着了吧？寒梦中迷路的你还好吗？飘着雪的窗外，雪白照亮黑暗，做个相信世界会好的傻瓜。来依旧孤单，别怕冬会去处回来，时间总是过得飞快，明天还有很多无奈，我想现在就出现你 在想，两个人一起走到白头那种感觉啊，需要经历太多的适应他、讨厌他、独自旅行，那些所有的手段和方法都针对一个人，其实也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其实他说你、埋怨你、鼓励你、拥抱你，稍微有点打引号的嫌弃你，都是因为爱。 亲爱的，亲爱的，你已经睡着了吧？寒梦中迷路的女孩，你还好吗？飘着雪的窗外，雪白照亮黑暗，做个相信世界会好的傻瓜。时间总是过 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 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十点半的地铁，现在已经22:31了。我一定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在这个城市当中，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地铁里来回的转乘。地铁里好在有了空调，不是那么的炎热。现在没有像早高峰晚高峰是那么拥挤，但是有些人还是没有回到家，有些人还在工作。这个城市就是这样以它有条不紊的速度运行着，有已经快入睡的人了，有已经还在工作的朋友，还有我在直播间让这个夜色不是那么的孤单的周准陪着你们。我就忽然觉得我的工作非常有意义，虽然还有一点点的辛苦，就希望你们多心疼，心疼彼此之间的联络，你和我，你和你的朋友，你和你的家人。谢谢华丽转身分享的十点大陆机，各位可以现在下载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十点大陆机直播间的样子。我们有五个机位，我现在变一个非常帅气的戏法给你啊。首先你要看到的是一个正前方的摄像机看到我的样子，哎你好，然后右边走，然后前面左边走，然后正面看，然后放大看，有五部摄像机。我觉得我今天广播对每档节目的包装是很有用心的。你们要知道，在我这个节目之前呢，整个这个直播间都是非常白的光，非常的漂亮，洋溢节奏的。但是转瞬一个小时之后，就来到了十点大陆机深夜谈心的状况里。我也希望你能看到青年广播的用心，我们彼此感受。说到无话可说的恋人们呢，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这句话，我就觉得很心酸，但是是事实。幸福真的是可以分享的，快乐也是，不如意也是，想从对方那里得到安慰也是，但你发现没有，孤独永远是自己的，不管是深层的孤独还是莫名其妙的小难过，都是永远属于自己的。我希望大家从孤独的这样一个状态里能迅速的解脱出来，从无话可说变成有话要说，从有话要说变成无话不说，从无话不说变成说每句话他都能知道你在想什么。哇，这是个人生重要的阶段，希望你们啊慢慢的进化成更好的人。我今天晚上准备了一些不同风格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的啊。比如说无话可说，两个人还没有分开的时候，就是 back to back， 不是 face to face， 背靠背。但有些人呢，背靠背的时候，彼此还是用后背那个脸去试探对方，在想，我背靠他的时候，他是不是想要跟我说些什么？有些朋友还会敏感到仔细听他的心跳。哎，他的心跳不太一样，他是在乎我的。不管怎样，我们每天生活里都会经历很多的情感的调剂。有请林俊杰，背靠背拥抱，你体会过吗？听听林俊杰告诉你这首歌里的故事。我们一起有请林俊杰。 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手

我希望你能够听听看，从中获得一些情感的启发。首先呢，在读这个十二句之前，要再次感谢陆续进场到花椒直播平台十点达陆机直播间的朋友，有卖火柴的卖女孩的小火柴，名字起得很绕嘴，还有随缘和温柔温暖的夏木，你来了，欢迎真爱团的粉丝，麒麟宝贝赵玉果，还有华贵秋海，默默默默茶，生活需要激情，昔日重演太阳花，小维哥，淡泊明智，随缘，咆哮者 Love， 袁柏林，逍遥天蝎，这些名字我都好熟，至少我见过十位以上的朋友。为什么你们反复来到我的节目，只是进来看我说话听歌，不跟我聊天呢？我们要无话不说的，不要无话可说，进来给我打个招呼也好，让我看到你们。好了，这个文章的十二句话前面有一个题记，叫做所谓孤独是什么，就是有人无话可说，有的话无人可说，对吧？有的人无话可说，你好理解吧？我跟你没话讲，你懂吗？第二句话，有的话无人可说，我想说这些话，我跟谁说呢？我对着墙说吗？我对着天花板说吗？如果你有其中的这两句的一些困惑，你对我讲，我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而且我还很能说，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的男主播，相信我。第一句话，就算你能忍住不找那个人，但你却没有办法在他找你的时候不回复，对吧？还有就是提醒你，你要努力戒掉一切不必要的依赖和玻璃心。谢谢送我掌声的这位朋友，真是恕我才疏学浅，你这个字我一直不敢念，我知道你是我们的听友，你能告诉我这两个字念什么吗？谢谢你，我们共同进步 To be a better man 啊。第三句话，尽管我知道结局，但我依然是个很投入的人，你一定不知道，我就是这样毫无指望的爱着你，挺悲哀的爱哦。第四句话，这一杯我敬你，敬你漫不经心进入我的生命，又不动声色地毁掉了我之前的生活，这是一种很无奈的爱。人到了一定年龄呢，都是带点心事的，带点难言的痛，每天笑嘻嘻地生活下去。有时候会看到什么人到中年的一些推送啊，说下了班在地库里的车里抽根烟不愿回家，有这样的人，我希望你是舒缓压力，而不是不想见到在屋子里等你回家的那一位，好吗？主播你好，谢谢你给我打招呼，谢谢你送我的礼物，开始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字怎么念，你能告诉我吗？谢谢你，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念，我怎么念出你的名字，我的神 I do， 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啊。继续说那些话，第六句是后来我才明白，很多事情说再多都没有用，就像你拿着一杯热水，虽然很渴但觉得烫手还是会放下啊。好，我知道怎么念了，念真伟，真伟你好，谢谢你真伟，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你在哪里看我的直播呢？继续说第七句，你一副不缺我的样子，让我怎敢深深地拥抱你。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就是好像有，比如说男生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那股趾高气昂的劲儿，我不缺你啊，我给你吃给你喝给你买包包给你买球鞋，还要我怎样啊？这是年少轻狂的爱。还有承诺不必说得很动听，你要做到实事上，行动到位才是真情流露，不要做语言派，要做行动派，懂吧？还有想要挽回的时候，想先清楚，就是你先想清楚，要分清是不甘还是遗憾还是愧疚还是真的还爱，这句话我多说几句啊。你想要去挽回的时候就是重来，你要先想清楚啊！我提醒你，是遗憾，哎呀，怎么还是愧疚，是于心有愧，还是你真的还爱着对方？这三个是不一样级别的挽回， 对你来说之后的路也很重要。还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做个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过是糟糕的一天而已，又不是糟糕一辈子，所以说有一个乐天派的感觉，有点大条的神经也是很好的。我向那些大条神经的朋友学习，因为我不是个很大条的人，我要向你们学习，变得更开朗一点，是不是更开朗一点。还有最后一句话，我告诉你们，多悲情的心愿，这是怎么一种悲情的心愿呢？就很悲观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在身边，在你身边。嗯，这12句话是我们生活当中也许会经常听到的话，在不同的场景听到，你会有不同的情感的升腾的对你的人生影响。但都希望大家做到懂得爱，学会爱，得到爱，回馈爱。有请他上场。黄义达也是一个在情感世界里很苦的人，这首歌的名叫做《每天的夜晚》，我希望你来看我，我希望你开心快乐。 能不能让我再陪你走一段温暖的夜里，风穿过我们的身旁，寂静的长巷，只有呼吸陪伴，说再见，因为时间太短暂。每天的每天，在白昼换黑夜，说不出口的爱迷蒙我的视线，来不及看你一眼，记住你容颜，发生事太突然，再挽回已惘然。静的长巷，只有呼吸陪伴，无法说再见，因为时间太短暂。 谢谢黄义达带来的这首每天的夜晚。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淳。我跟秦四峰认识，秦四峰是我国非常优秀的爵士音乐家、作曲家，汪峰的键盘手。我觉得很多人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呢，选择了去钻研一门手艺，忘记无话可说这个尴尬的感受。但是有大部分人在无话可说的时候还依然这样平淡的生活着，没有任何的改变。我觉得这样不好。作为一个上进的人，作为一个有主观能动性思维的人，我希望你赶紧走出无话可说这样一个尴尬的部分。这张图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聊天记录时候最不能翻的东西，你有没有感觉翻开它便知道两个人是怎么从无话可说到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很好理解，刚刚认识那会儿，我的天哪，一天300来条400来条，干嘛呢？吃什么呢？你还好吗？有没有想我？一年之后，干嘛呢？上班呢？开会呢？几点回来？你先吃吧。哦，到家了吗？楼底下停车呢。哦，再过几年呢？所以说生活需要不停地添加一些养分助推剂，这需要两个有趣的灵魂多多努力。如果是真爱他，就要应付平淡生活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光光光，从平淡无奇到索然无味是个很可怕的过程。但是平淡无奇的时候不要让它索然无味，让它不那么差一点就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境界。要不断地变化自己，变化自己。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两个人之间你可以试着改变一下你们相处的方式。你可以试着两天三天不联系，其实你心里是装着人家的，看看他什么反应。然后你就跟他拿出之前的照片呢，跟他讲之前你们认识的故事，带他去旅行，去一个新的地方，变成更好的人。最后一首歌就叫做差一点，我们不希望爱情里有差一点的感觉。哎呦，差一点我就跟他好上了，还是没好啊，差一点我就失去他了，为什么那么悬呢？差一点我就成功了。我不希望生活有那么多差一点，我希望生活里有他对我真好，好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心里有他，有他不是一星半点， 你经常来看十点答录机，觉得这个节目好的不是一星半点。明晚再见，不要忘记接下来的伍洲同先生的节目。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是我们节目的口号。我希望每天你来到直播间的时候是有些获得的。也许你来到这里呢，未曾说过一句话跟我，但是我会看到你上来登录，你选择你跟我舒服的相处方式也好，我都在这里等着你来找我。晚安了，亲爱的。 Love is love， 明晚再见。 遇上了错的人，浅浅的吻在那无心的嘴唇，感觉像一个旅程，走完了九分，错过了对的人，决定就只在那一秒那一分，爱情的岔口，你是我等不到的路人，差一点和你。